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连续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今天夜间本市继续维持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空气湿度较大，气温下降速度慢，夜间天气依然偏热，可以适当借助空调以提高睡眠质量。明天白天还会是一个高温天气，闷热持续，仍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兼顾节水节电，降低用电负荷。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明天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音量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是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关注路况，目前京承高速京津方向主收费站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二环西向东方向小街桥有事故，后车缓慢，队尾接近了德胜门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哎， 你是摆了个口型， 哎， 然后没有发声， 你什么意思？感觉你要说，哎，怎么是你？ 就感觉你刚才演了5秒钟的话剧、默剧。 对，是突然会有一种哎时光倒流的感觉啊！发现哎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人怎么说是你呢？你是谁？你是哪位？好像失忆了一样。没有，我刚才张开嘴是本来想喊一个好热，本来这个刚想喊出来，突然觉得。会不会喊完之后大家会觉得更热？ 嗯，有可能，因为这两天高温的天气实在持续，让人觉得说啊，内心有点要爆炸的感觉。 对，今天这个温度实在是在七月的最后一天迎来了一个高温天，但是到了傍晚之时呢，我觉得高温稍有缓解哈。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 Goodbye Work 第一首歌曲就是代表了今天的天气。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问候一下辛苦了一天的朋友们，下班快乐。对，我们的娱乐做王牌依然在下班路上陪着大家，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嗯，总之这么高的温度呢，尽量不要在外边活动了。 我以为我们要放一首什么冰箱啊或什么冷一点的歌，嗯，没有想到这首歌是闷， 因为王菲的声音唱出来好像显得还凉快了许多。 负负得正嘛，啊，以毒攻毒啊。当然这个闷也可以做其他的理解，比如说一口闷了，闷了这杯冰啤酒。哎，豆豆说嗨，晚上好， 晚上好。 这个负负得正的意思是今天晚上要吃火锅吗？ No， 看到火锅这两个字我的眼前是拒绝的。 对，你怎么不说负负得正的意思是烤暖气呢？ 过几个月就可以了。 你想热死谁啊？这是闷啊，来自于王菲，说负负得正的意思是说在这么闷热的天气听一首，好像感觉他比我们还闷啊，所以心里凉了一些。 或者说在这个闷热的天气之下呢，可以来一杯什么解暑的汤药之类的，比如说这个绿豆汤。 哎，汤药， 酸梅汤。 世界上最冷的汤药是什么汤你知道吗？ 孟婆汤。 最让人心冷的一杯汤。 那 汤药 什么汤？ 来，大郎干了这杯。喝下这碗药。 总之这两天要中暑了，所以呢就友情的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就能解暑的时候抓紧时间找个地方来凉快凉快，就会知道这句话是一句最贴心的问候，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是吧。哎，好吧，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凉快的娱乐最王牌啊！我们有福利，再次加码送出陈慧娴和杨丞琳的演唱会门票，同时还有悦享四季系列音乐会的门票领取，请为各位呢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哈。 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将会为大家提供980元的门票两张。你的青春住了谁，时间呢会在8月25号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 嗯，好。 好，今天的答案非常的，今天我们的问题很简单，答对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980元的门票两张了啊。 什么问题？ 请问杨丞琳在《流星花园》这一部戏当中饰演的角色名字叫什么？ 啊，就是编辑他其中的那个角色名称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让我们打开任意门，回到当年的青涩时光，《流星花园》，你还记得吗？任意门来自杨丞琳， 打开任意门去一个凉快的地方，让我们避避暑吧。 嗯，好，打开任意门，然后钻进去 冰箱。 哎，你怎么知道我要说的是冰箱啊？看来你很熟悉这个地方啊。哎，艾科，怪不得你，我知道你为什么名字叫小雪了。 怎么、就太熟悉冰箱是我老家是吗？ 也不是不是，你看我们从小经常被自己家里人说你呀就是垃圾桶里捡的。 对， 你是 这样， 而你 冰箱里 你家里人，对，你呀就是冰箱里拿出来的啊，对 吧？那还挺凉快的。 小雪啊，冷冻的这个冰鲜。好，放完了杨丞琳的歌，也说完了他的演唱会，如果想要索票别忘了回答我们的问题。 嗯，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请问刚才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小优导演员， 我就说你是冰箱里拿出来，你自己还不愿意。 流星花园当中杨丞琳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行了好了好了， 说不定有人不知道，我只是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 我看你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 真的没办法，一不小心又说漏嘴了。 好的，漂亮。 但是好在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答出来了问题了，就我就放心了。 好好好，好吧，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音乐类的节目。这就是歌唱对唱季上周五在网络平台开播，节目邀请了鹿晗、罗志祥和李荣浩来担任对唱的发起人，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 PK 情歌。 这个节目没有紧张激烈的那种音乐生存战，而是糖分满满的小清新剧情。而且在寻找音乐灵魂伴侣的过程当中呢，会将音乐的社交功能放大。 所以我们重新换一个问题，请问杨丞琳她的男朋友是李荣浩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我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芝 FM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行了行了行了 这个歌曲想起来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是答案了， 所以我们干嘛要这样考验大家的智商，实际上让大家怀疑我们的智商 我不会说话，不是哑巴，不善于表达，看起来你脾气很大，懂不懂，就别过吧， 来做王牌推荐。高亚麟执导，周晓斌、姜超、毛海王、白智迪等主演的首部表现复转军人再就业的电视剧《火头军客栈》啊， 对，时间呢会在8月4号在爱奇艺还有天津卫视和山东卫视同时播出。 对，该剧讲的呢其实是退伍军人从部队然后回到现实的社会当中的一些磨合和碰撞的故事， 嗯， 当然其实也会演绎他们在普通生活的这种鸡毛蒜皮以及喜怒哀乐当中，也去彰显了这个军人啊，就是无论身处何地都会严于律己的这种军人的精神和军人的情怀。 对，还有另外一部电视剧呢，就是张天爱还有张若昀还有许魏洲等主演的电视剧，叫做《爱情进化论》，时间呢8月2号，也就是本周四开始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正式开播啦。 嗯， 和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不一样，这次张天爱扮演的角色是事业成功、有车有房的单身女性，而不是那个傻乎乎的那个实习生了啊！ 嗯、什么都不会了。焦若昀扮演的是一位热爱烹饪、待人和善的单身男青年，而且他们俩演绎的其实是大多数的城市里面努力打拼的30岁的单身青年们、努力的追求更好的自己。 对，这样的人设，也许会有人对号入座啊！最近其实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也有这个回忆杀，就是这个叫中餐厅。是吧？ 对， 啊，里面苏有朋啊什么，他们都是节目里面。 哇哥，我是小燕子，我今天看到他发了一条微博了， 嗯， 还就在为这个《还珠格格》又再一次重播，也还调侃了一番。 嗯，所以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又是我们的这个重回暑假歌了，哎呀。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下雨太美，就算流干。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 反正这个雨蝶这首歌呢，想起的时候你想到的或者还珠格里面那些惨一点的画面， 是 什么容嬷嬷扎人呢之类的， 要么就坠马的情节、 坠马呀，哭啊什么什么，然后这个紫薇或者小燕子在作呀之类的。 总之觉得我们今天的歌单出现的风格还太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非常不一样。 对，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反正会让你们有一些回忆，对吗？ 对啊、当然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信息了，有关于还珠格格当中的桥段。 好吧，如果你们想跟我们互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杨轩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说了今天很多奖品要送啊，很多的福利，包括杨丞琳的演唱会的门票，以及稍后我们会提到陈慧娴演唱会的门票。另外呢，8月3号的晚上呢，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也会邀请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和古典演流行的主持人我们的同事古月，在国图音乐厅举行乐享四季古典演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音乐分享会。 对，他会从赋予逻辑的 的巴赫，到古典的莫扎特，还有浪漫的肖邦，再到富有色彩性的德彪西。其实这场分享会呢，会涵盖古典音乐的历史发展的演变，而且帮大家分享细数一下音乐创作的人文变化。 是，我们一起去陶冶一下情操啊！这场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1场的活动。除了我通过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账号来获取门票，现在也可以通过发送这个“ 乐享四季” 对，四个字加手机号就可以了。 对，记得乐享四季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连的节，就有可能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门票啦。 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建祥桥到清河北收费站，机场高速思源桥到北高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以上路段的出境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来了， 宝贝宝贝， 走起来。 杨梅这首歌来自于杨千嬅 啊， 这首歌、我好像听过他的名字，特别解暑的一个词， 对， 因为刚才我恰巧在看，就是夏天解暑的最好的方式，除了这个藿香正气水，还有杨梅汤， 行，望梅止渴嘛， 对， 啊，对，就是主公主公啊，那个我们都渴了，这曹操是望梅止渴啊，曹军， 好了，不要继续冷下去了， 啊、前方有水源。 当然夏天解暑的正确方式就是 不不不我们要吃梅子我们要吃梅子 打开收音机收听娱乐最王牌这一段结束 我这望梅止渴还没有讲完呢 嗯好继续 行了我们来送这个陈慧娴演唱会的门票 Priscillaism 陈慧娴演唱会提供演出门票两张 嗯 他的演唱会呢时间是9月1日会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来千千阙歌购票请登陆大麦网 话说呢这个曹军行至 这个梗继续要讲完是不是 天气热天气热嘛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是的、 当然其实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昨天一位听友未完成的愿望 对、是来自 JJ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你选送了当然我们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也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昨天我们只找到一个伴奏版啊，今天我们把这个原版找出来和大家一起听听看啊。JJ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前两天我们其实说过，就是某歌手因为在这个一个综艺节目当中频繁的使用一个新词叫 skr skr skr， 笑死个人了。 skr skr skr， 对，所以呢 这鞋是死歌的 skr skr skr skr skr skr， 就是效仿那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然后用它来形容某一个比较舒畅比较好的人物，作为一个形容词来表达了。 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好。太 skr 了。 刚才我还看到我们平台上有朋友留言，给我们留言的方式都是用这种方式。 对，因为我们要做广播节目，在这儿说一下啊，这只是引用了一下现在的一个流行词，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想过多在节目当中去这么做或者这么说。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 skr 这件事啊。它其实是就是形容啊，你刚说了一个发动机的声音，然后呢来表示说觉得这个选手很厉害啊，然后呢就是最近很多人把它变成流行词啊，包括说啊你是太 skr 了啊， 对 声音很 skr 啊，对，但是其实这个词的已经被美国的一个什么俚语词典啊就收录了，好像对不对啊， Urban Dictionary 在这个词典当中解释这样的， skr 指某个人的说唱很有天赋和技巧。这个词的用法呢是从2018年7月在中国变得流行起来， 对， 是由歌手某某啊在中国新说唱这个综艺节目当中频繁使用得到的。 他怎么就变某某了？反正我们又查了一下，就是这个词啊，就是因为这个词查了一下这个词典的来路， 嗯， 那其实是一个在线的嘛，然后呢收了很多正规词典里没有的词，所以大家不要太当真。比如说之前我们流行过的一些什么词，比如说 you can you up。 对 no zone no die 给力不不不 是什么意思， 就是给力啊。好吧，这些词其实都是说说的啊，都是网络词汇啊，都收到这个词典里来了。 是这么说来，这个是就是我们平常说什么就火的这些词都收录到这个词条，只是一个网站当中而已。不过能够创造这样一个词，有朋友觉得说也足以见得它的流量。 但是说实话，这样的网络的流行词也就那么一阵风就飘过去，可能也就飘过去了，它就是一个流行啊而已。 所谓的时尚就是可能一众人会认可它吧。 天气比较热，所以呢，我们要说点凉快的事儿。 怎么了？ 比如说，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样的天气呢，在家待着，然后呢，能够跟自己的朋友啊，男生会觉得说，哎，一起打个游戏什么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 对啊，当然。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手机游戏的事儿。 这应该是个很流行的游戏。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朋友，你是不是经常浑身乏力，注意力无法集中？是不是不论上班还是上课，都想着赶紧结束然后回家？是不是听到这段话还是无动于衷，甚至还有点晕晕沉沉的？恕我直言，这种情况很有可能需要来一把吃鸡。 你进入刺激战场，加油，特种兵。 没错，最近我沉迷了某种怪圈，就是玩手机游戏。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女玩家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群体，玩吃鸡的女玩家一般都有两个极端，一种是特别厉害，全程哒哒哒哒哒哒哒带你胜利的小姐姐，另外一种呢就是只闻枪声不见敌人，把把落地成盒的新手妹子。那除了血瓶之外呢，他们还在吃鸡的时候有一些非常令人窒息的操作，比如说爱漂亮。就是队友在拼死掩护他，可他在旁边选衣服。再比如不看小地图，通常会有几个常见的问题：我在哪儿，你在哪儿，毒圈在哪儿，我往哪儿跑，以及跑对了吗，这些状况。亲爱的朋友们，娱乐最王牌防沉迷提示，如果你还没有玩这个游戏，那就别玩了，特别影响生活。如果你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那么拜托下回见到我的时候别让我落地成盒就行，告辞。 He deals the cards as a meditation.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Deals a card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The hidden 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He may play the jack of diamonds. He may lay the queen of spades. He may conceal. 马上我们要提一个问题，白给100块的现金红包在等着你们。今天的题也非常的简单，马上就来啊、哦。 现在要问吗？还是等一下我们先？ 稍等、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还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上我们要接通电话，看看今天谁来挑战我们现金红包。 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横卧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历经时间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被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魇。我可以忘记无语的不安，放下负担，与你相拥时的幸福感带走我的孤单。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 最美的期待，原来是周笔畅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听啊。 对， 但是因为在互联网的传播，所以很多人都会把它变成背景音乐。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南征北战翻唱的一个版本。 对，总之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你就是我们最美的期待。因为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 哎，你要 把他召唤出来， 你能不能说广告词之前给我一个暗示， 然后 我帮你 一下 slogan 过场什么的。 对对，我帮你放个，好歹放个音效什么的。 那再来一遍。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你再说一遍吧。 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谢谢。好，我们来请这位听友进场。Hello。 Hello。 哎， 你好。 哎，怎么称呼你？ 我姓张，张雪。 张雪，哎， 是张雪子，啊，是你吗？ 对，对。 我坐旁边这位叫小雪，你们要不要聊一下 ？Hello， 你好，我们隔空说吧。 你好。 你好。 名字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一样的字，这是莫大的缘分。 嗯。 啊，是 你们俩加在一起就是那个雪糕的名字和什么脑洞脑洞，不好意思啊。好了，我们要开始今天答题的环节了。 嗯， 看你们的这一家三口的照片啊，非常甜蜜。 嗯， 希望今天也能够 对 很甜蜜的拿走我们的奖金，好吗？ 好的，谢谢， 加油啊。好，我们开始答题，五道题的时间啊， 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吧？ 来，第一题，长颈鹿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对吧？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长颈鹿啊，动物园都能看得到，看得到，看得着。请问长颈鹿是以吃草为生的吗？ 是。 长颈鹿哎，长颈鹿 哦，不对， 长颈鹿是吃草，是难点啊，它一般吃树叶和小树枝啊。 对 对啊， 对对对，理解错误， 就可能这也是有点小小的误导在里面。 对对对对，我想到长颈鹿 的，对，想的是树叶，但是一说草是一个颜色。 对对，如果问我，我也可能会这样想。 对，总之我觉得刚才这个题应该问一下小朋友，他可能回答起来会比我们成人想没有那么复杂。 对，小朋友可能反而会答对，我觉得、 对， 好吧，第一题答错了没关系， 对对对、 没关系，我们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鼓励冰柱一家人，然后呢，幸福美满。一直走下去好吗？ 好的，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学子， 拜拜。 好，我们再来接第二位朋友的电话。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好，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大家下班快乐，注意防暑降温啊！ 是的， 天气热，所以刚才一道有关于长颈鹿的题。看似很容易，但是呢却暗藏玄机的题被答错了，所以挑战失败。我们继续下面一位朋友，我们的现金红包的累积的奖金现在是咱们都不记得是多少钱吗？ 这个数字突然出现了断片的现象，等一下让我稍微回忆一下，因为昨天那个钱没有发出去了。 昨天是700，今天是800啊。 对对对对， 好嘞。不是一直都说你是管钱的吗？ 你说说我这钱越管越少怎么办？到时候年底的时候我是要往里贴多少？ 行了，我们看下一位。 好了， 嗨 ，Hello， 你好， 哎，你好，你好， 这个男生的声音突然间出现的特别冷静，怎么称呼你啊 ？My，Why， 是吗？ 对对对对， 睡醒了吗？不是，下班了吗？ 这会儿应该 比较热。对，我 哦，对， 我在超市。 我、在超市 啊，我懂了。 哎呦， 就是在超市，所以不太方便接听我们的电话，然后就是偷偷摸摸那种。 没有。 那我们看看能不能赢走我们这个现金红包，一共是这个800的现金红包，能买不少东西啊。好吧，顺便说一句，我喜欢吃那个啊，就是。 看到头像，人家是情侣，要么就是两口子，应该是要考虑的。 那怎么就不能给朋友兄弟什么送点东西吃啊？ 好，我们的地址是 你帮我看看那超市有没有大闸蟹啊？哦，现在没有到季节是吧？小龙虾也可以。我那个澳龙吗？没有啊， 开始要点菜了是吧？ 行，来了，我们赶紧答题啊，跟吃有关的第一题。 请问夏天冰激凌是很受欢迎的冷饮，请问啊，冰激凌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不是吧。 不是吧。那就不是吧。 哇， 好可惜。 你看，我们都觉得一说冰激凌，哎呀，这个是意大利的啊， 对， 这个是哪儿的，什么法国的、土耳其的什么的啊，这冰激凌还真是中国人发明的。 我刚才还特地去考究了一下，确确实实是源自于中国，而后来呢，直到13世纪才被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带到了意大利。 对，从当时的这个元朝啊，所以你看，这其实是看似是一道吃的题，其实是一道历史题。 好难。 那你待会儿你是不是超市里面买点可以买点冰淇淋啊？然后一边吃一边说这是元朝就有的。 当然我们还是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希望能买一个雪糕吧。就 是 冰淇淋了。 好吧，今天的预热题公布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skirt 这个现在很流行的词啊 ，skirt 这个词是汽车发动的声音吗？模拟的是。 是漂移的声音。 哎，对了，好，谢谢你，也有小红包截图，待会儿发给我们，谢谢你，再见， 拜拜， 拜拜。这个题不管难不难，至少还挺凉快的啊。 是，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们的题面，准备的很多，就奇奇怪怪的题，看似简单，实则很难。 哎，没事，咱们留到明天再问。先来听这首很凉爽的歌。I got my toes in the water, ass in the sand, not a worry in the world, a cold beer in my hand, life is good today.Life is good today. Well, a plane touched down just about. about 3 o'clock and the city's still on my mind. Bikinis and palm trees danced in my head. I was still in the baggage line. Concrete cars with their own prison bars, like this life I'm living in. But the plane brought me farther. I'm surrounded by water and I'm not going back again. I got my toes in the water, ass in the sand, not a worry in the world, a cold beer in my hand. Life is good today. Life is good today. Adios and vaya con Dios. Yeah, I'm leaving GA. And if it weren't for tequila and pretty señoritas, I'd have no reason to stay. Adios and vaya con Dios. Yeah, I'm leaving GA. Gonna lay in the hot sun and roll a big fat one and grab my guitar and play. The 4 days flew by like a drunk Friday night as summer drew to an end. They can't believe that I just couldn't leave, and I bid adieu to my friends. 'Cause my bartender, she's from the islands, her body's been kissed by the sun. And coconut replaces the smell of the bar, and I don't know if it's her or the rum. I got my toes in the water, ass in the sand, not a worry in the world, a cold beer in my hand. Life is good today. Life is good today. Adios and vaya con Dios. A long way from GA. Yes, and all the muchachas, they call me Big Papa. When I throw pesos their way. Adios and vaya con Dios. A long way from GA. Someone do favor and pour me some Jaeger and I'll grab my guitar and play. Adios and vaya con Dios. Going home now to stay. The señoritas don't care. No dinero, yeah. I got no money to stay. Adios and vaya con Dios. Woo! Going home now to stay. Just gonna pop up by the lake. 这首歌会让我们从目前的酷暑里面找到一些清凉的感觉， 是 好像你也在车水马龙的这样子的有一些小小那个烦闷的情绪当中突然来到了乡间田野， 对 双 脚踏在了地上的感觉 Toast 看到那个田野里的大叔正在冲着你微笑、 来自 Zach Brown Band 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对大叔冲着你微笑、啤酒烧烤了解一下 你这个画风有点 转得有点快是吧？ 对， 我其实也没有想明白怎么转啊，我只是觉得 Toast 这首歌很好听，就带着一些很凉爽的气息。你怎么知道我那么喜欢这首歌？ 真的， 我超爱这个 Zach Brown Band 这个团， 就是因为我觉得说夏天这个时候听这种清凉的歌曲是比较解暑的，就仿佛回到家中，开着这个享受着 WiFi， 享受空调，然后双脚踩在木地板上。 我总觉得接下来应该出的是一个木地板的广告。好。 这个植入做得好 我们没有目的吧我们接下来要问这个音乐题了 所以今天这个音乐题我们要猜怎么猜猜一下时间段吧 好的 好不好请问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等一下好 先来听歌是吗 没有好 三二一请问这首歌曲发生的时间点是在夜里还是白天呢 黑夜或是白天把这个答案加上不用加手机号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最快的一位中间再单选一位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就是小红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这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存在，是不是？ 感觉听这个像是，反正至少是像夜里的感觉。 那我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的前奏，应该知道是什么歌曲了吧？很简单。 对。 它是发生在夜里呢，还是白天呢？ 对，就至少主人公那个视角是在黑夜还是在白天啊？ 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慢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 估计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 对，所以这首歌曲就是印证了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约个会的时间了。 所以到底是黑夜还是白天，马上我们就要来揭晓答案了。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怎么地 咬牙切齿的，怎么应该稍微说的唯美一点，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不行，说的唯美一点他们会觉得特别柔美 哦。 没有人提意见吗？就是觉得说，哎，这大老爷们儿你每天阳春白雪人杰地灵干嘛呢？ 哦，那你 我说了换一下，我是白杰啊，欢迎大家关注白杰 FM， 就是白胡拉叉的 白这个就大老爷们了哈，白胡拉叉的白啊，杰是节目卡上的节，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 就感觉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么顺耳。 好，谢谢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其实我还特别想问问你们，你们真的觉得这个阳春白雪人杰地灵听上去会不适吗？如果不适的话我们可以改，对不对？ 好的，那还是关注一下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告诉我们你到底适不适应。 漂亮。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就是自己考虑一下哈，确实那个有点嘚瑟啊。这不是为了让你们记住吗？ 对，其实还挺好记的。 我也不是特别故意要那么高调，因为一般来说，你要是在武侠小说里面出来，我在下白杰，阳春白雪啊，这个话一般说不完。 其实说的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已经成为我们节目当中一个 slogan 了。 对，这不是说久了懒得换吗？好，我们来揭晓今天的正确答案。 爱我别走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其中歌词有提到，怎么说来着，怎么唱的， 咱们待会儿可以直接把它唱出来，但是 总之发生在夜里。 对，很多人已经猜到了是什么歌，就是张震岳的这首爱我别走。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如果你记得歌词，你一定可以知道正确答案。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所以呢，

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你都将讯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在音乐素描开始之前，首先我们要公布一下前面的中奖听友。今天发来最快的这个正确答案的朋友叫做 Lucky 强。 嗯，而且看他的头像就特别的解渴，一个小孩在那儿吃西瓜。 嗯，其实他一连发了两个答案，先发了一个这个张震岳还是歌名来着， 嗯， 后面又发了一个夜里。 总之你回答正确了， 而且是连着两条，但是都挺快的速度啊。 是的，嗯，所以我明天我们要再期待一下，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手机，包括网速。 嗯 ，Lucky 强，你别忘了把你的微信的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啊。 嗯， 然后呢，我们还要说一下我们奖品提供啊，现在我们正在派送的福利包括有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提供980元的门票两张。 嗯，你的《青春住了谁》杨丞琳呢会在8月25号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嗯，在这个伴奏和背景里面，为什么说到杨丞琳的演唱会，总觉得后面应该唱什么左边？ 啊，对对对 对，啊，对对， 很深情啊，比较符合他的这首歌曲。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奖品呢，就是由 Priscilla Ism 陈慧娴的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两张。陈慧娴演唱会呢，北京站9月1号会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来千千阙歌。 想到谁？购票登录大麦网。 嗯， 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故事来自于陈小春的歌。有一个朋友说，我买了一辆二手车，装上了打车的软件，专门跑这个顺风车，一天呢到约定的地点去这个拉客人，居然发现是前女友。唉，这实在太巧了吧，看他的样子好像过得也不是很好，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可能他心里也不是滋味。到了目的地之后，他突然问我，我们还能回去吗？我说回去，好，回去得加100啊！ 真打车呢？ 走走走走走，咱这就回去。 好好 好, 好、哎。第二个故事是来自一枝花，他说：“我喜欢他快1年了，但是他有女朋友，我没有越界，一直小心翼翼的喜欢他，等待他，以朋友的身份陪在他的身边。我想要变得更加优秀，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力，我开始研究减肥、护肤、化妆以及游戏，直到我见到他带着他的女朋友一起出来和大家聚会，我真的很难过，希望变得更好的自己能够最终遇到那个属于我的人。 嗯，不要伤心，出门打个车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际遇。 玉然一来快， 我知道我是不会太曲折，我总会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从家里也之类的等等，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没一寸都属于 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他真幸福，幸福的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就像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 我爱的人来自陈小春。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还好我说完我爱的人之后加了一个陈小春。 不然就是张姐的节奏。 对，不然我说我爱的人 张姐。 张姐。 这画风突变的。 行行。 又到我们主播私房歌的时候了。 对，还是依次我们俩来推荐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歌给大家啊。嗯、 主播私房歌。 好，你先来推荐。 今天和大家准备两首歌曲都是属于老歌吧。也算老歌吧， 算。 对对对对、嗯，这首歌曲其实，很早很早之前听的时候就会觉得是那种小清新般的浪漫情歌， 它 有一种酷酷的感觉，告诉你说没你不行。 嗯， 是来自 The Vipers Gotta Have You。 对， 这首歌曲尤其在那个盛夏的时候听，会有一种清凉解暑的感觉。 嗯 嗯， 这样的歌也曾经是很多人特别喜欢放在自己的空间啊、 嗯， 是 Block 博客里面的背景音乐哈。 Got to have you, so be mad. Gray, quiet and tired and mean. Looking at a worried scene. Tried to make you mad at me. Over the phone, red eyes and fire sometimes. I'm taken by a nursery rhyme. I wanna make a ray of sunshine.I've gotta have you, I've gotta have you. Got to Have You, Let's The Whippies。这是我今天推荐的主播私房歌第一首，第二首呢也是比较熟悉的旋律，是来自顺子写一首歌，然后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写一首歌，April 5th, 1969，如果没记错的话，送给你们。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不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 爽的风这样吹过的感觉哈、啊， 是， 确实也穿越了时间而来的一首歌，但是现在听上去你也不会觉得，哎，好像年代久远，就是唱法呢，即使拿到现在来说，也会觉得，哎，好像还真是，对对对，还真是唱得很好，所以顺子的这首歌也变成了经典。 对，这首歌我觉得更像写日记，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小女生，每天写下一本，一篇日记，就有关于喜欢的那个男生。 嗯，都是怎么着都好。嗯记得那个萧萧一首歌叫握不住的他啊、嗯、就是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很急着说，哎，一定要把这个人放在你的掌心啊，就像如来佛祖手中的孙悟空一样、啊、他绝对不会溜走。可是呢，陶喆的流沙又告诉我们说，当你真的是想要握住一把沙的时候，你往往越握得紧越握不住。于是当我们摊开自己的掌心，看着掌心里面的指纹啊，那些掌纹的时候，会发现爱情啊真的是玄之又玄的东西。 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 怎么你要演 MV 还是怎样？ 这首歌因为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嘛，讲心啊，很好听。 我是觉得我刚刚那即兴那段还不错，一扭头看到突然你掌心向上，然后开始要唱，在梦境中，这掌心向上，以为你感觉你要上菜了，你知道吗？端着一盘翠花， 立刻有一个 DJ 版的这个 MV 要热腾腾的出炉了， 以为你要上船菜啊？是不是天生？ 好了，回忆一下经典啊，这是我今天推荐的主播私房歌，打扰你们片刻，无印良品的这首掌心，我希望会唱的朋友可以在傍晚夕阳下，我们一起来合唱这首经典之作。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期独行。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为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事隔多年却依然觉得这首歌如此好听啊，是证明音乐是可以，好的音乐是可以被时间留下来的。 对，经得起推敲。其实就像歌词当中唱的一样，男生和女生的距离就是玄之又玄。 有时候没有办法理解。好，这个问题我们留了以后再聊啊。这是无印良品的掌心，还有最后的一首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好了，最后一首歌依然清凉解暑的风格，就是基本上就是英文版的《大家来恋爱》，因为一直在副歌唱到 Everybody in Love， 对 ，Everybody want love， 好吧，就是这首 Everybody 送给大家。 World, it's hard to get it right. Trying to make your heart feel like a glove. What it needs is love, love,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oh, oh.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oh, oh.